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据王朝讲，李光宗被抓住以后就一直没闭过嘴，不待王朝发问便开始自我检讨近三年来犯下的恶行，包括酒楼赖账三次，顺手牵羊两次，调戏良家妇女一次，还有最近的一次从锦绣布庄偷拿了10两银子喝花酒。基本上李光宗自我剖析到一半时，王朝已经直觉李光宗不是凶手了，后来仵作的尸检也证实了这一点。 李松柏是被人活活闷死并掐死的，至于是先闷后掐还是先掐后闷已不可考，关键是李松柏脖颈的掐痕指印纤细，明显属于女子，更重要的是从掐痕的指印来看，这女子两手皆是六指。如果你看不明白，我再把描述精简一下，就是锦绣布庄的老板李松柏死了，他是被人掐死的，掐死他的是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是六指。 李光宗的杀人嫌疑被洗清了，他本来可以被释放的，如果不是他絮絮叨叨地交代了那么多罪行的话。线索只剩下一个，六指女人。也并不难找，嫌疑人很快就浮出水面。东二道第四户磨豆腐的郑巧儿，买过他豆腐的人都知道郑巧儿双手天生六指。郑巧儿生性泼辣凶悍，正好端端的卖豆腐，忽的被一对如狼似虎的牙差抓了就走，哪里肯依，一路上又踢又咬又挠又叫，可怜了压他的牙差，素日被人挠的只是5道血印，今次一挠就是6道。听说抓到了六指凶嫌，展昭诸人心中都感欣喜，哪知跟郑巧儿一照面，浑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。这郑巧儿长得也太瘦小太矮小了，虽说已经成年，身板依然单薄的如同11、12岁的幼女，站直了还不到展昭的胸口，虽然挠人的气势很是汹汹，但用牙差的话讲，力气比鸡仔也大不了多少。李松柏可是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的，你能相信是郑巧儿活活掐死他的吗？案情进展到这里，基本上线索全断，办案人员进入一筹莫展的态势，只要有不在场的证明，第二犯罪嫌疑人郑巧儿也就会被无罪释放了。但是山穷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这句话通常都是应用于这场合的。当日晚间，展昭与王朝马汉巡夜时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过来，抓住展昭的胳膊大放悲声： 展大人，巧儿是冤枉的呀，巧儿是不会杀人的呀，李松柏这个黑心懒肚肠的害了郑家还不够，死了还要拉巧儿陪葬啊。 展昭立刻听出不对， 李松柏害了郑家，李松柏和郑家有何恩怨呢？ 白发老婆婆老泪纵横，开始追忆前尘往事，老人家思路不清，絮絮叨叨，偶尔思维跳跃，离题万里，咱也就不详述了，简单归纳如下。20年前，李松柏只是布庄请的一个掌柜，锦绣布庄的主人名叫郑万里，娶妻刘喜妹。一日郑万里外出收账，彻夜未归，隔天消息传来，原来郑万里路遇劫匪，横遭不幸。刘喜妹悲痛欲绝，若不是有孕在身，恨不得自杀殉夫。郑家原本就人丁寥落， 郑万里一死，布庄的生意便由李松柏接手。这李松柏见财起意，却着主母有孕无暇顾及生意，暗地里施了些卑鄙手段。只几个月光景，便将布庄的银钱暗地转走，对外只说是经营不善，周转不尽。那刘喜妹为保住夫家的家业，被李松柏哄着以布庄名义借下了好几笔高利贷。可以想见，后续债主纷纷上门逼债，刘喜妹无力还债，便蒙了死志，将女儿郑巧儿托付给奶娘张氏后，一把火烧了布庄，自己也葬身火场之内。债主并不知道郑家孤女得脱，只道郑家无人幸存，那些债也只能作罢了。倒是那李松柏，俨然以郑家中仆的名义出面，郑重其事地为主母发丧，顺便接手了郑家的余产，重开锦绣布庄。追忆完毕，白发老婆婆亦是上文提及的奶娘张氏泣不成声。 展大人，您说这个李松柏还是人吗？巧儿他是冤枉的呀。 展昭与王朝马汉面面相觑。好吧，这的确是一个听者落泪闻者动容的百姓悲情故事，这李松柏的人品的确让人不齿。关键是这对郑巧儿有用吗？郑巧儿原本很快就能归家，毕竟他既有不在场的证明，又无杀人动机，而现在由于张氏的积极奔走，郑巧儿短期内是不得脱身了。尽管他当夜不在场，但是杀人并不一定要亲自动手，买凶也很流行啊。他有杀人动机，是涉上代仇怨，他有杀人嫌疑，他是六指。说到六指，就不能不提及张氏提供的另外一条信息，郑巧儿的母亲刘喜妹也是六指。由一件案子牵扯出的案中案，在开封府诸人的办案生涯中并不离奇。事情只过去20余年，想问出当年的一些情况也不是难事。果然，王朝自一位老衙差处探听到当年锦绣布庄失火的情形。据称，当时的火势极大，众街坊虽有些施救，但俱被火势逼退。大火之中传来刘喜妹凄惨至极的惨叫，闻者无不心惊。大火过后，除了熬制染浆的铜锅铁炉尚存，其他所有均化为灰烬。更可怜的是刘喜妹被烧得尸首都不曾留下。 连尸首都不曾留下吗？ 展昭的心里咯噔了一声。王朝马汉一同看向展昭，三人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可能，刘喜妹可能并没有被烧死。展昭决定去锦绣布庄看一看，在布庄门口遇上了探头探脑的鲁阿毛。看到展昭怀疑的眼神，鲁阿毛吓了一跳，赶紧撇清自己。 我家夫人惦记着凌霄红布，差我过来看一看锦绣布庄会不会再开张。 城中的布庄多的是，为什么非要在锦绣布庄买？ 小的也是这么问。可是夫人说凌霄红布只有锦绣布庄有了卖。 这怎么可能？开封是天下奇巧汇集之处，区区凌霄红布也能奇货可居？ 展昭不以为然，推门进去，铺子里灰暗得很，只短短几天，处处蒙尘。都说人死灯灭，现下看来，人死尘生似乎更贴切些。柜台上一本打开的账本，展昭低头去看，最后一条赫然是刘府凌霄红布一匹。随手往前翻了翻，锦绣布庄的生意不错，蜡染、假染、丝麻绢纱、绫罗棉绸，进出的量不在少数。展昭笑笑，转身往内室走， 走了没两步，忽地想到什么，又折身回来，将账册重新过了一遍。 是才卢安毛说凌霄红布只有锦绣布庄有的卖，那么凌霄红布应该是锦绣布庄的特质，交易量不在少数。为什么整本账册只有刘府这么一笔？ 展昭剑眉微蹙，转身进入内室，打开收置布庄账本的木柜，木柜里满满当当存放着李松柏重开锦绣布庄20余年来的账册。先看今年的蜡染、甲染、丝麻绢纱、绫罗绵绸，没有凌霄红布。翻开第二本，蜡染、甲染、丝麻绢纱，没有。第三本，蜡染、甲染，没有。最后一本，第一页第一笔，王府凌霄红布一品，刘尚书夫人出阁前名唤王环。锦绣布庄开张20年，只做了2笔凌霄红布生意，都是卖给王环。展昭缓缓地合上手中的账册。自刘尚书夫人王环处听到的，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故事。 那还是20余年前，一日路过新开张的锦绣布庄，看到架上搁着一匹凌霄红布，色极正极润，便买下了，才就了一件大红襦裙做嫁衣。前两天大人的内侄女出阁，看了好多大红布样，都觉得不中意，我便想起了锦绣布庄的凌霄红布，遣下人去问时啊，掌柜说记得还有一匹，只是要去库房翻找，我便让鲁家的儿子晚上去取，谁知…… 王环似有感愧，摇手轻叹。侍女雅儿乖巧地递上沏好的碧螺春，王环接过却不忙喝，只是看着展昭。 记得的也只有这么多了，不知道帮不帮得到展大人。 当然是帮不到的，展昭想了想又问。 夫人，你当年那件凌霄红布的嫁衣还在吗？ 雅儿快人快语抢着作答。 展大人，说起来这也是件稀罕事呢，夫人那日让我翻找，说拿出来让直小姐看看样式，我从箱底翻出来就搁在手边了，哪知一转眼就不见了，问府里的下人都说没见过，真是怪事，难道那件衣服自个儿长腿跑了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